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大家又到呢個星期五晚嘅呢個，今晚就係呢個小米咖喱飯， 唔係德先生咖喱飯， 德米咖喱飯， 德米加小米， 係啦，德米咖喱飯， 咁咧德先生加小米， 係啦，咁就今日就5月4日啦，咁樣1919年咧就係呢個五四運動就喺今日發生，咁就同大家重温下歷史先。五四運動咧當時就係、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就是上街示威，就北洋政府就是鎮壓的學生。示威的其實是反政府的，咬口，因為當時就是這個在這個巴黎和會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日本就要求繼承這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北洋政府當時就當然是弱國無外交啦，樣學生就上街抗議，就提出這個即係賣國啊，認為呢個北洋政府咁就外爭國權，就內除國策。國策就係講北洋政府。 好清楚喺策略上邊。 係啦，咁咧就借外爭國權而內除國策咁樣，咁咧就結果就引起呢個五四運動，咁就即係北洋政府鎮壓呢個學生啦。咁之後咧就提出呢個民主科學救國。嗱，再引發嗰陣時係因為嗰個嘅即係維護國家權益。但之後咧，就五四運動咧就轉變成為新文化運動， 係一個體制上面嘅改革建議。睇得到點解本身政府有咁多嘅問題咧？咁有啲咩改革嘅方向，開咗啲咩藥方出嚟咧？個社會係病咗，個政府咁弱勢。 咁積弱嘅原因就因為傳統文化，雖然經過即係1911年嘅辛亥革命，但係咧就中國仍然未走上呢個現代化之路。咁所以咧就當時就年青人嚟嘅，其實好多嗰啲陳獨秀啊、胡適啊嗰陣時都係後生仔嚟嘅。咁咧就提出咧就係要求咧係以科學用民主嚟去改革呢個中國文化。咁所以就有德先生同蔡先生啦。蔡先生就係 science， 即係 Mr. Science。咁咧就德先生就係 democracy， 中文就譯做德無哈拉西，係日文嘅音譯漢語音譯轉移嚟中國嘅。democracy 嘅翻譯，咁咧就所以叫做德先生、 蔡先生， 就蔡先生咁樣，咁就提出咧就係要打倒傳統文化啦、全盤西化啦，同埋咧要打倒孔家店等等，就提出文學改良，同埋咩咧就係我手寫我口嘅白話文運動啦。係， 比日本明治維新遲咗幾多啊？ 明治維新今年就應該150年啦，應該 係係咯，佢講全盤西化咁樣。 係啊，150年前就明治維新。咁咧就好似舊年啊，呢個版本龍馬提中説提出呢個明治維新之前嘅藍本啦，即係船中八策，應該係舊年2017年150年之前。咁咧就呢、這個新文化運動直接影響到今日中國人嗰個嘅書寫文字啦。其實原本我哋係古文噶嘛寫，即係中國香港人啦都係學古文嘅其實。喺呢個1919年之前咧，香港嘅教育制度都係用古文， 都係用古文， 政府通公行往來都係古文嚟嘅。1919年之後都係，咁但係咧就大陸咧就五四運動咧就係話我手寫我口，即係 白話文， 係啦，即係口講嘅國語就變成係書寫嘅中文，咁就夾咗呢個即係古文文言文嘅命啦，係啦，咁啊夾咗文言文嘅命，咁啊開始用嗰啲咩的的了了啊咁樣一紮嘅五四作家出嚟啦，矛盾啊、巴金啊、魯迅啊等等呢啲。就寫好多關於呢個批判傳統文化嘅嗰啲嘅小説，咁啊佢正面作用當然就係 令到嗰個書寫文字可以普及得更快咧？ 更多人係可以應用 的。係啦，因為古文你一定要有一定嘅學習嘅修養， 仲要好長嘅時間去學習 先至寫得好嘅。其實咁，但係咧就的的了了嘅中文，五四時代嘅中文咧都好累贅，好長篇大論，同埋咧唔係好嘅中文嚟嘅。咁但係呢個後話啦，咁我哋就唔係講歷史，今日主要就係講翻咧啱啱今朝發生嘅喺香港金紫荊廣場嘅紀念五四青年節。嗱，呢個青年節就共產黨獨創嘅，其實紀念五四就五四啦， 係啊， 係嘛？佢就唔係叫五四青年節咁樣。咁咧就喺呢、這個 諗一個新嘅名堂出嚟， 係啦，咁就引進咗一樣新嘅嘢，叫中式嘅步操。咁嗱，大家傳媒報道話中式步操呢個係錯嘅，其實。而家中共嗰套咧係叫做德式步操，係啦。咁就雖然師承俄國，但係俄國亦都係師承普魯士，咁所以就叫做德式步操，冇中式步操呢回事。 轉化而嚟嘅其實 係。係啦，咁咧就係個踢腿咧就係比較高嘅，咁咧就係啲極權國家先至重視呢啲步操嘅啫。其實美軍咧據說而家咧係冇步操訓練嘅。咁咧香港制服團體從來都係英式步操嘅。咁今年咧就喺金紫荊廣場升旗禮裏邊咧就行呢個中式步操啦。咁咧就係政治正確之風就瀰漫香港啊！除咗教科書，香港位於中國南方唔可以寫主權移交唔可以寫之外咧，而家就步操都要由英式改為中式啦。我就想希望咧改革埋咧，不如嗰啲童軍制服啊，全部加條紅領巾。 紅領巾。 聖約翰救傷隊就叫做聖澤東救傷隊，全部就改曬紅領巾仲好啦，因為聖約翰都係呢個天主教嘅騎士團嘅名稱嚟嘅，馬爾他騎士團。咁所以咧就希望一係就做徹底啲，我覺得，即係嗱，即係唔好半桶水，我覺得。 佢想逐步逐步嚟 都唔好啦，我覺得。 令到香港人即係冇咁容易警覺得到，又或者係覺得係。逐步逐步咁去收集。 嗱，你以前咧就中國十大酷刑之首就係叫凌遲處死， 係切你一千刀。 凌遲處死就要規定切幾多千幾多刀嘅，就唔可以一刀了結嘅。咁咧就你知唔知點切嘅？ 係應該係要好有技巧地係由皮膚開始切先嘅。 佢哋會有一個好細嘅漁網，將佢緊綁住。咁你綁咗之後咧，咁你嗰啲肉就突咗出嚟。 就係切嗰啲啦。 就係切突咗出嚟嗰啲啦。即係好似呢個片皮鴨。 容易啲嘅，唔需要揾隻手搣起啲肉咁咯，大佬。 咁咧就如果你係你知中國人就一個行賄嘅民族啦。咁如果你屋企有錢咧，就行賄就俾咗刽子手咧。佢凌遲都會繼續切多切滿咁多刀，不過佢一開波就懟死咗你先。 係，等你已經 係受苦啊！ 心臟停頓咗先嘅，已經 係入個心臟嗰度。 其他啲就 切 形式主義嚟 嘅 啫。 係啦，咁但係如果冇錢行賄嘅話咧，就一路切到你流血而死，係即係痛足一日兩夜咁樣。咁嗱，呢個 殘酷過西方嗰啲中世紀嗰陣時嗰啲嘅酷刑， 女巫都係燒咋，其實係 唔係燒都係一種好痛苦嘅方法。但係你話好人為地凌遲呢種係去到一千刀嘅話咧，其實我有睇過即係外國嗰啲博物館 啦，係啊， 去睇佢哋嗰啲即係嗰啲酷刑咧，我覺得係殘忍啲嘅中式嘅凌遲。 所以我哋中國有個成語叫做殺千刀萬剐，同埋殺千刀 就咁。殺千刀就咁嚟嘅。 咁咧就而家香港就係凌遲。咁我就建議，不如一刀懟死算啦。 懟死算， 即係你咁樣個切磨嘅時間相當長嘅喎。你諗下，由教科書審查到而家取消準備取消通識科必修，跟住到呢啲咁樣嘅步操，跟住到升旗禮、國歌法、國旗法、廿三條立法，然後每一次有任何嘅學者去海外發言，講咗一啲佢唔 like 嘅，又喺度搞。咁你成個社會折騰，你諗下呢一年。都折騰咗好犀利啦！呢啲咁嘅嘢，林鄭成日話無風起浪就係咁嘅原因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就你不如你認真啲啦。我覺得，即係我建議嘅其實係咪先？嗱，狠狠地，如果香港人你做咗冇反應，咁啊證明香港人逆來順受啦，甘願俾人折磨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嘅，就大家一次過起來反抗。咁都好過你即係日削月割咁樣，即係而家香港係進入一個凌遲嘅狀態。 你可能希望係可以快脆啲、乾脆啲，但係我睇到北京政府或者特區政府咧，佢仲有另一個功能，唔單止係想達至到呢種教曬我哋香港人，逼我哋用左手，用開右手啊，用左手改變咗我哋嘅意識形態、我哋嘅價值觀，強制地去即係做一啲嘅洗腦啊、赤化咁樣。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佢做呢啲亦都可以轉移好多根本本身自己政府施政失誤，甚至係啲官商勾結嗰啲嘅，即係嘅大嘅問題，係一啲煙幕，又係轉移視線。哇！ 政府而家頭等大事就喺教科書裏邊教我哋嘅下一代，即係香港係即係中國內地嘅南方，就唔係外邊嘅境外嘅。即係一方面佢係真係想咁樣去做赤化我哋嘅教材嚇，另外一方面咧就是、轉移。喂，我哋最重要嘅唔係而家我哋講嘅土地啊、各地兩檢啊，唔係我哋嘅房屋嘅問題啊，唔係土地分配公義嘅問題啊咁樣。佢有兩種嘅功能嘅，其實係。 但我覺得佢轉移視線係次要，主要都係洗腦。你睇五四今次嗰個五四宣言，我讀一次俾大家聽。新青年心系家國，獻青春服務人民，知榮辱，遵紀守法，樹新風，揚榮氣恥，共奮進，團結互助，愛祖國，努力向上，構和諧，民族共融，當自強，振興中華，全部都係法國大餐嚟嘅。即係呢啲咁樣嘅口號，中國共產黨嘅口號，我哋由細聽到大，呢啲咁嘅嘢，完全係一啲叫做假大空嘅嘢。 係黨八股。 黨八股而家就係咩咧？煞有介事地嗰啲十四個制服團體，大量嘅政府官員同埋呢個中聯辦駐港代表，就喺會上邊就朗讀呢個五四宣言。咁當然就唔會有民主同科學啦，咁樣。咁就除咗香港少年軍總會使用中式步操之外，其他國際服團體仍然沿用英式步操。嗱，之前有講過係要求我哋今日係用呢個中式步操， 引起啲牽連大波㗎嘛。係 啦，咁喺升旗禮上邊，呢個國際服團體代表喺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同埋中聯辦副主任陳冬嘅代表前邊宣讀由主辦單位提供嘅五四宣言，就係頭先我讀過。那些咁樣嘅黨八股啦，即係仲難聽過粗口。咁好啦，就係呢個來自聖約翰救傷隊嘅星旗手陳同學接受傳媒訪問嗰陣時就表示，五四運動之前俾我嘅印象都係書本上嘅東西，參加咗五四星期先至發覺咧，而家都一直有慶祝呢個活動運動，認識咗多咗歷史，亦都睇咗歷史背後嘅意義，覺得當時嘅大學生都幾勇敢去罷課參加呢個運動。嗱，佢都未講到。嗰啲愛國主義嗰啲，咁另外一個香港少年軍嘅孫同學就係話，身為中國人喺香港呢度做一個中國國旗同埋香港區旗嘅升旗，令到佢感到自豪咁樣。咁咧就香港電台喺2013年採訪五四升旗禮嗰陣時咧，多名學生向記者表示，五四精神就係尊重同埋包容。 包容。 輿論譁然啦咁樣。咁嗱，點解共產黨要歪曲五四咧？係有原因嘅，唔係話因為佢冇科學同冇民主。當然啦，你發覺芯片事件之後，你知道中國嘅科學都係流㗎啦。咁啊，民主更加冇啦。因為1919年咧，今日北京亦都有龐大嘅慶祝典禮。對佢嚟講就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嘅開始。就係因為當時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亦都開始咧翻譯馬克思嘅著作，亦都提倡咧當時好多嘅馬克思主義團體嘅讀書會，咁樣開始嘅其實。所以五四對佢哋嚟講咧個意義就同我哋一般歷史所理解嘅咧係唔同嘅，所以共產黨嘅歷史係另外一套邏輯嚟嘅，而我哋而家跟緊嘅一個黨嘅歷史邏輯，而唔係個事實，唔係個歷史事實發生乜嘢。越嚟越多呢啲叫黨化教育啦，大家千祈唔好混淆，呢啲唔係叫中史科，亦都唔係叫通識科，呢啲叫做再講一次叫黨化教育，唔係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全世界都有。不需要拗呢啲所謂專家成日話，誒、哎、外國都有，點解你唔反對？ 外國 national education 係唔同嘅， 人哋認識 呢一套 國民教育係認識美國嘅憲法啊，嗰啲國家創立嘅嗰啲嘅開國嗰啲起草呢個咩咩宣言話、啊，蓋茨提堡啊，係 Gestapo 嚇，咁呢個就係美國嘅。即係佢哋嘅自己嘅國家教育、國民教育，但美國唔會教導你。要愛護奧巴馬同埋 Donald Trump 啩？ 個政權嘅唔會咁講。 執政黨嗰樣嘢對一個國家嚟講係會更替噶嘛？你立國嘅憲法嗰、那個憲法就係國家嗰個精神所在嘛？黨同國係分開噶嘛？中國就唔係黨等於國，係黨竊據咗國家，綁架咗國家，所以呢個唔係叫國民教育，呢、這個叫黨化教育，就係將黨嘅歷史觀。改造成為歷史真實真實，然後咧去洗腦。咁所以而家點解無風起浪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就係太多呢啲咁嘅核突嘢，我覺得。即係大家每一日打開個電視新聞、報紙新聞，見到嘅就係呢啲咁嘅核突嘢。咁點道理唔會無風起浪啊？我覺得真 係。因為根本一手係去吹起呢風浪嘅，就係佢自己本身。 咪係咯。你諗下無厘頭，我都話啦，教科書審查。 係嘛？主權移交或者收回主權，用咗咁多年，突然間唔得，而家連政府網頁都刪埋啦。 係啊， 所以好明顯唔係個別審查老師嘅問題，呢個係中央下達嘅政治指令，係巨細無遺到一個地步，係連教科書都要根據呢樣嘢去改。咁所以你可想而知，仲有冇高度自治可言咧？嗱，呢個唔係講緊一啲 factual 嘅嘢，我講緊呢個只不過係將共產黨嘅政治觀念是引申下來香港教科書 滲入去我們的、就是、教育局的網頁裡面，甚至乎我們的學生的教材裡面， 是的，然後就否認香港是殖民地，那我就很希望那些老師看他怎麼教了即如果是的話，將來跟著發展內會是怎麼呢？就是當老師有講到上堂如果香港殖民地的時候，將會被同學舉報，我覺得、 哦， 你想想發展內是不是 這樣，用其他的講法的，可能有一套新的， 即如果你不跟他那套東西，即係有啲老師啊，如果你唔跟佢而家嗰套嘢去教啊，啲、學生會舉報佢哋嘅。 哦，即係啱啱，又或者佢話唔尊重中國歷史。我啱啱呢個禮拜咪有個中一嘅學生，有幾個就話自己用普通話嘅講啲粗言餵語， 俾老師 stop 佢，唔 準佢講普通話。 講就話如果你咁嘅話，你點解仲要喺呢度讀書咧？咁啊，俾佢公即係公審擺上網，就話呢個老師唔啱啦，或者歧視呢啲即係用普通話嘅即係溝通交流嘅小一嘅學生咁樣係。 好簡單啫，你美國留學，你試下叫個老師上堂講普通話咯。係嘛？如果唔係，你咪走去公審啲美國嘅大學咯，話佢點解唔用普通話授課咯？係咪呢啲嗱？而家我成日都話，母語普通話、廣東話之爭，從來都不存在嘅。你記唔記得？我哋細個長大嗰陣時候，我哋亦都識講普通話。個原因我哋唔係話因為政治原因，係自己想學。 係 我八十年代自己俾錢去呢個普通話研習社學嘅。係啊，冇人逼我哋嘅，我預科嗰陣時學嘅係自己俾錢去學嘅係。 又或者香港好多文青以前有好多书本，可能你买唔到台湾版嘅中译本嘅一啲英文嘅著作，你买大陆版嘅平好多嘅，咁啊，但系佢系简体字，咁就好短嘅时间要逼自己好快咁样去适应， 我 识睇 简体字书， 系啦，睇简体字书，好短时间你就可以睇到。 大学一年唔系我高中预科已经识睇简体字书， 系啊系啊， 因为嗰阵时一啲教科书系大陆版嘅，咁然后收尾入大学之后，我读文科更加多嘅参考书系大陆版，即系大陆嘅出版，咁所以咧就对我嚟讲系全无难度，亦都嗰阵时冇一个芥蒂，觉得系之争，冇个争字喺度， 亦都唔系强制噶， 系啊，唔系强制，而你觉得有需要你咪学咯，譬如我翻大陆旅行，第一次连嗌碗面都唔识嗌，咁你翻嚟你咪知道要学好啲国语。跟住上堂，你的參考書裏面有一些是用簡體字的期刊或者是書籍，那你就自己學來看咯。好了，到書寫的時候，基本上我們一般都不會夾雜的，因為我們考試答問題在大學裏面呢都是用繁體字為主的，不會說繁簡夾雜的。今天剛剛揭發就有個中三大報、小三大報的、家課紙，老師出題目啊，講嘅即係唔知獅子同老鼠嘅關係咁樣啦，咁咧就係嗰個提問裏邊咧係中簡體字繁簡夾雜嘅，嗱呢個係不、哦、要不得嘅，我覺得 呢、哦這個差啦，呢個如果咁樣做係 係啊，一係你就全繁體，一係全簡體，我覺得、如果你係香港嘅小學，一定係全繁體，係嘛？因為繁體字係我哋常用嘅中文字呢、這個，到今日官方嘅書寫中文都仲係繁體字，咁所以咧呢啲就係、是。當然就家長 upload 咗之後就冇透露係邊間小學，不過我諗好快 刮到出嚟嘅，高登起底組就出馬啦。 係啦，嗱，但係呢個語言之所以或者母語之爭之所以成為一個政治問題，絕對係同共產黨喺香港一路強勢將佢嗰套內地嗰套嘢咧喺香港執行咧所造成嘅反彈有關嘅。嗱，八十年代當佢唔係咁，大家即係自然地交流嗰陣時咧，冇人會視呢、這個。簡體字為殘體字， 係啊， 亦都唔會視呢個識講普通話就係呢個衰嘢。 即係等同於香港而家好多後生仔，佢哋因為要去某一啲地方旅行，歐洲又好，翻大陸又好，其實佢哋真係用一段短嘅時間去嘗試去學習一個新嘅，但係簡單應用嘅一啲嘅語言咧，咁就去旅行噶啦，一樣嘅啫。其實 因為第最重要係咩咧？你唔可以因為嗰樣嘢而去否定人哋所用緊嗰套嘢啦，呢、這個我覺得係導致到點解嗰個語文啊、母語啊會成為一個無風起浪咧？就因為你用普通話嚟去否定粵語啊嘛。 係， 當 當你不存在呢個否定的關係嗰陣時候，等於周庭中意睇漫畫學日文一樣啫嘛。係嘛？我哋覺得你唔係話呢個先至係正統，你嗰套係異端。 嗯嗯。 我覺得共產黨衰格嘅地方咩咧？佢大量呢啲咁樣嘅廢柴專家，就係咩咧？為咗用學術去包裝政治嗰個正統啊！ 佢唔單止係即係以前即係我哋講話中原文化，即係嗰個好似話文化都有強勢弱勢咁，佢其實係好政治化咗背後嗰個考慮，佢會覺得佢哋先至係一個 正統， 正統你哋咧就因為咁樣咧係被矮化。即係咁樣嘅安排嘅係。 嗱，你話以前殖民地有冇咧？有嘅，其實我覺得五四之後嗰套嘅白話文咧，好短時間已經取得咗書寫中文嘅正統地位。所以咧，你記唔記得粵語其實唔係淨係得發音，我哋而家講。粵語其實可以寫出嚟嘅。 寫出嚟嚇。 粵語每一個我哋講嘅字都可以寫出嚟嘅。 雖然有啲係好複雜， 有對應嘅書寫文字嘅，其實係。 霹靂跨甩全部寫到嘅。 全部可以寫到出嚟嘅，係啊。咁所以咧。但是呢我哋小學呢書寫中文如果用廣東話寫出嚟呢係唔可以嘅。呢、個都係一種對我哋嘅母語嘅壓抑嚟嘅其實。即係話你答問題我哋口雖然係講粵語但我哋寫嘅係要寫普通話嘅中文。咁所以導致到呢一路以嚟呢政府就有一個嘅所謂嘅理論就係、是、呢因為國語就我手寫我口嘛。咁所以他哋認為，如果用國語教學的話咧，個中文水平係會提高的 哦， 因為我哋粵語不是我手寫我口嘛，我哋書寫的粵語不準用啊嘛，而家喺官式的中文裏面是用白話文啊嘛。 但是很多語文的專家其實透過啲研究確認咗，起碼香港啦，香港的學生佢冇睇到，因為佢哋要用普通話教中文嘅話，令到佢哋嘅中文嘅學習嘅程度係有所提升，甚至乎學得更加好嘅呢、這個 冇嗱，呢、這個已經否定咗嘅啦，因為中大嘅教育學院嘅研究咧，已經係 proven 啦，係冇分別，普教中同粵教中係冇分別嘅，好簡單啫。我話我哋嗰一代係用廣東話嚟教中文嘅、我唔覺得我哋呢代人嘅中文係衰過而家普教中出嚟嗰啲學生咯，嗰啲有嘅學生渣過我哋多多聲啦，話俾你聽。一個人嘅語文水平嚟自咩咧？嚟自閱讀，不是嚟自你上堂嗰陣時候究竟用粵語定用國語嚟教中文。如果你睇中國嘅文學睇得多，睇小説睇得多，你嘅中文一定會進步。係咪？你試下攞本《三國演義》嚟睇下，《三國演義》係宋代嘅口語嚟噶嘛？即係嗰啲口語嚟㗎，其實係 宋代嗰陣時係。 這個《水滸傳》都是啊，很多口語的。這個明朝啊，明朝的時候很多那些口語寫下去的其實。所以呢你讀下去呢沒有難度的。為什麼呢？就是這個跟我們粵語書寫的粵語有很大關係。因為我們粵語呢其實是一個很古典的中文來的。而我們書寫的粵語呢我們寫是古代中文的用字來的很多是。你不要以為我們是南蠻就是沒有文化， 完全是有出處的，是 有出處和很多是古文 的, 古文的用法來的、 啊、 所以很多人說、譬如那個音韻也 是因為其實反過來普通話是一種胡化的中文，就是受少數民族影響的中文、普通話是怎麼來的呢？就是滿洲人入主中原之後在北京裏面的北京話變成官話嘛、咁而佢哋亦都採取咗所謂少數民族嘅嗰種語音啊，即係其實係少數民族學嘅北京話，就變成係我哋今日用嘅普通話。 而家用緊嚇， 所以冇咗入聲嘅。 哦， 因為喺胡語裏邊，即係少數民族嘅語言裏邊係冇入聲嘅。 粵語反而係複雜啲嘅。 嗱，譬如好簡單，我哋粵語咁樣，我哋粵語分陰同陽啦。譬如東董董篤董董董篤，個篤字同個篤字咪入聲咯。在普通話裏面是沒有入聲的，所以你用開唸開唐詩宋詞的時候就有點押不到韻的，其實 哦，這樣 是的，但是我也沒有說誰優誰劣，不需要爭，我覺得這件 事那因應的地方不同，那個使用是去即是相適應， 即也不需要去討論， 還有假設文化本身是有一個互相即交流包容的一個這樣的心態的嘛。 Mother Tongue 是什麼意思呢？這些垃圾學者姓宋那裡有什麼蛋散走去亂咁引用 UNESCO 嗰啲嘅文章，就俾人刮到，其實咧就係亂咁用，人哋根本唔係咁講嘅。Mother Tongue 同佢嗰個嘅所謂官式官方語言或者所謂本土語咧係兩樣嘢嚟嘅，根本係兩樣嘢嚟嘅。佢就將兩樣嘢特登混淆啊，即係將本土語同呢個 區域方言啊，用啊， 係啦，咁就話漢語先至係本土語，而粵語就係區域方言。 佢啱啱啊方言就大話嗰個方言真係， 咁單止係教育局 咧，其實就不單止被中文大學聘為顧問，亦都被教育局咧聘為呢個請為顧問咧。根本上我覺得就政府要推普教中，我覺得。所以嗱，佢而家呢篇文章唔係新嘢嚟嘅，係2003年 好耐㗎啦， 係啦，但係咧就因為要推普教中，所以咧就直請咗呢啲咁嘅垃圾顧問嚟。咁大陸嘅顧問咧，坦白講啊，大部分都係淘寶貨嚟嘅。你問我嗰啲，我哋講過啦。所謂基本法專家，阿喬曉陽係學西班牙文嘅，阿李飛好似係學日文嘅， 都唔係嗰個專科出身嘅， 唔係法律專科出身嘅。咁咧就總之就八戴咗頂帽俾你，你就係專家。 最緊要夠紅，咁就可以做得到坐喺嗰個位嗰度咧，係去指指點點。 我甚至佢哋都唔係馬克思專家添，我諗佢哋唔識馬克思主義嗰啲嘢。基本上成班就係一班咁嘅揾食。 成本未由頭到尾睇個成本資本論應該。 揾食嘅蛋散其實係，然後落到嚟香港就指指點點，而香港總有一班人喺後邊咧，係附和佢哋，將佢哋捧為乜專家乜專家。好啦，中興事件、華為事件，你睇到大陸頂，原來個製造業係流到咁嘅，係嘛？咁耐咁發展呢個手機咁耐，原來連一個所謂晶片都做唔到出嚟，咁就大家終於發覺咧，呢啲所謂大陸嘅專家咧，無論佢上太空又好乜都好咧，其實所有嘢都係宣傳，即係用虛張聲勢，我哋叫做 bluffing 嘅。 講到有咁大得咁大， 係啦，就係空咗你先。 空唔係佢有時大到啲人覺得係好難想像下。點解唔係事實嘅咧？當嗰樣越吹越大嗰陣時候，你又長時間受到洗腦接受咗嘅話咧，你就唔會質疑原來大到根本係係難以想象。 我覺得佢虛張聲勢有原因嘅。共產黨冇嘢叻，打仗唔得，發展經濟唔得，但係咧佢最得係咩咧？吹得 係 真嘅嗱，你好簡單。毛澤東年代話做輸出世界革命，做世界革命導師，然後咧就超英趕美。然後跟住咧就大躍進嗰陣時就話可以咧練出嚟嗰啲咁嘅爛鐵咧就可以咧成為呢個超過呢個英國啊咁咧就信喎啲友係全 人有多大膽量有多大產 全國都信喎、 啊、即係 嗰啲衛星田、啊、 陷入一個瘋狂嘅程度 嗰啲衛星田啊亩產唔知幾多萬斤啊完全係違背唔好話違背科學違背常識都冇人去質疑啊全中國咁多科學家。只有一個原因，就是大家都不敢出聲。嗱，唔係話冇科學家知道嗰啲係勞作，但係大家不敢出聲，指鹿為馬。所以我就話佢吹到一個地步咧，就自己都呃埋。毛澤東嗰陣時擔心咩？你知唔知？ 擔心以後再聽到真話。 嗰陣時唔係，係糧食太多，擺喺個倉嗰度會爛。當時全中國發生饑荒，餓死3000萬人。毛澤東竟然係擔心啲糧食太多。 哇！這個是比呢個何不食肉糜的進階版嚟嘅， 喂，佢真信嘅，所以我就話咧，呢啲指鹿為馬嘅情況，只係存在一個極權嘅制度先至會出現。就係話明明大家知道攞床下底嗰只鑊出嚟練係冇辦法練到鋼嘅，爛鐵都練唔到出嚟嘅，係嘛？ 毛澤東真係 呢啲叫做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啊！真係 唔係真心膠，係真失心瘋膠啊！淨 係，所以我就話呢個一個咁樣嘅政權。以一個愚民作為管治手段的政權，然後今日教我哋咩為之正統的中文，乜嘢為之母語。坦白講，呢啲咁嘅蛋散學者，而家喺中香港嘅高等學府裏邊多的是嘅，真係。喺以前嗰個咩影響煙子嗰、那個，咪喺廣大教育系咯。係啊，請埋曬呢啲咁嘅大陸嘅垃圾學者，我覺得。點解我會覺得呢啲大陸出嚟嘅人係垃圾學者咧？弄虛作假，做假論文。然後咩咧？而家大陸其中一個生意係咩咧？製作一啲假嘅期刊， 假嘅期刊，佢吹自己話有幾多文章喺呢期刊嗰度登咗出嚟。 我有個 friend 專門做呢個生意， 係咁犀利。 佢唯一要做咩咧？就係將呢本期刊擺入去美國大學嘅嗰啲叫做search 嘅 library 嗰度。你明唔明啊？即係話 我知係 你要升職，你要出版一篇期刊，咁學校梗係有要求啦。咁但係佢哋嘅水平好低啦，根本冇可能去到嗰啲。 人哋唔會登嘅，係唔會正式刊登 咁樣去到呢個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咁樣唔得噶嘛，唔會登你噶嘛，或者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唔會登你噶嘛。咁咧你就咩咧？我就做到個，我就喺大陸出一本或者香港出一本個名好似嘅。譬如嗰本叫做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咧，咁我就叫做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咁。 或者括弧 爭少少，但係簡寫係一樣嘅，叫做都係叫做 AJS。 唔係直情用簡寫， 係啦，簡寫叫 AJS 咁樣。咁然後咧就用錢去搞掂咧，就喺美國咧 佢嘅 library 咧就可以 search 到我呢本期刊嘅。 哦， 咁好啦，咁我就一條龍賣俾你啦。係，即係話你想等啊嘛。係，得，咁你就要捐錢俾我呢個機構先。嗱，我唔係賣啊，你捐錢俾我呢個機構。 即係好聽啲嘅名堂。 係啦，咁你就 submit 你嗰篇文章。如果你話我寫唔到，得，我再介紹阿郭佩凡個老細幫你寫，或者柯創成個老細，或者而家評基會嘅陳章明幫你寫。好啦，咁就一條龍包曬幾十萬、一百萬都得。點解咧？因為你升職，你就要話俾你老細聽成交上去嗰陣時候，就係我有 publication， 而我 publication 咧就係呢個 American AJS， 係 考核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嚟。 好啦，但係佢個老師咧，佢就根本分唔到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同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我嗰係出口轉內銷，呃翻自己人嘅，就唔 係 呃外國嘅。 外國 因為外國就知嘅咁樣係。 知，但係嗱，佢 OK， 你話咁你咪上去 library 查下咯。啊、真的有喎、啊，喺外國大學裏邊 search 到呢篇期呢本期刊喎、啊，咁樣咁其實就是一個香港蛋散叫劉世良出版嘅嗰本期刊，大生意嚟，我話俾你聽呢、這個，即係成個中國學術界弄虛作假呢啲咁嘅嘢，唔好話嗰啲科學而家咩刺針啊嗰啲咧，好多嘅 data 都係假噶嘛，蔓延到嚟香港啦、啊。你記唔記得之前？ 我就知道呢個而家因為呢個中興事件，咪揭露咗話有個又係嗰啲蛋散去發明一個叫漢芯啊嘛，自己嘅芯片啊嘛， 我知 發覺又係假噶嘛，又係 唔係呢個真係低智到咧，係咁都呃得到喎，但係嗰下好嘢喎，佢買咗個 Motorola 嘅芯片翻嚟，然後請一啲民工 磨咗佢， 攞啲砂紙。就細細力磨咗 Motorola 嘅標誌，然後再印翻自己漢芯嘅標誌落去， 打上去， 然後咧就大量嘅中科院嘅專家就認可 endorse， 哦呢、这個自主研發嘅芯片係咁嘅大佬， 用啲咁 low tech 嘅方法， 呢、这個仲要係國家重點發展項目嚟嘅，其實 又有人信喎、 哦，又有人信又過到關喎、哦， 係啊， 咁你諗下嗰啲中科院院士點解會無端端去 endorse 呢個咁樣嘅由民工做嘅芯片咧？梗係收咗水啦，我話俾你聽。 真係你呃我，我呃你啦，係。 所以你問我呢啲咁樣嘅大陸學者，我每一次咧，嗱，我唔係話歧視大陸人，大陸學者總有啲叻嘅，有啲真係好嘅學者。但係我話俾你聽，充斥住呢啲揾食嘅假學歷嘅多的是。而家連香港嘅立法會建制派都係受呢股歪風啊！真係， 所以點解個個都聽中央領導講話要內樹咩外樹形象內 強質素， 咁咪見到過去嗰三五七年突然之間多咗好多假博士、假碩士喺建制派裏邊出現。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 因為有誘因啊嘛。 嗱，其實嗰啲網媒嘅朋友咧，有機會點樣去突擊測試佢哋咧？你攞唔到佢哋嘅證書噶啦，一定唔俾你嘅。你咩咧？你扮記者入去，或者我哋網媒有採訪證噶嘛？喺嗰個前廳行嚟行去，或者當佢哋建制派開記者會嗰陣時咧。指名道姓用英文提問， 哦， 真噶，然後影住佢哋點答，睇下係咪黃成志好啲定係佢哋好啲 咧？就出現咗好似當年陳克勤事件咁樣係。 陳克勤都係因為發音，我估佢哋你問柯創成用英文啦，試下，我估真係掉頭走喎，我估真係。 我以為你問佢哋攞翻以前去寫嗰啲 dissertation 啊，即係嗰啲論文啊，或者佢哋啲作業出嚟添，一睇你都知道到底佢係咪嗰個水平。因為你讀過，你一定有噶嘛，係。不過同佢一樣啦，就係、是、如果佢證書都唔肯交出嚟嘅，更加冇機會係交得到佢自己親自寫過論文。 即係等於鍾樹根一樣啦，鍾樹根個 master 好似係讀電子商貿噶嘛，但係佢連 Facebook 都唔識用噶嘛。所以就係話， 真係死得啊！ 係。即係特區淪落到咁嘅地步咧，你都唔好話五四運動變成係呢個咩啦。咁我哋做咗一個圖嘅，就係、是、以後咧都建議政府採用嘅、嗯，就係、是、五四運動咧就吉祥物啊。 吉祥物。 係啦，就唔係呢個。德先生同蔡先生，其實就是何先生同蟹先生， 是兩個嚟嘅， 係兩個合二為一，希望就我就會 send 俾劉光華噶啦，咁等佢下一次咧就係星期禮之前咧就有隻蟹咁喺度行嚟行去咁，因為和蟹嘛，五四精神是和蟹， 和蟹， 喂，如果五四精神是和蟹，嗰啲北京大學的學生啊，應該攞去斬頭啦，係嘛，就去燒咗嗰、那個。外交部長 反政府啊， 跟住拉咗交通部長出嚟揼喎， 好勁噶嗰陣時係。 喂，即 係 話你話佔中暴力，喂，即係佢拉陳凡出嚟揼喎。 嗰啲先係真嘅暴力啊！嗰啲係 啊，跟住燒咗張建中間屋喎，你諗下，咁叫和諧咩？五四精神叫和諧咩？係咪？簡直係笑片嚟啊！我覺得真係。咁嗱，講完呢個五四咧，同埋講埋呢個母語咧，我哋翻嚟講下另外一單嘢。有呢單嘢緊要嘅，其實我覺得就係香港今日同時推行咧，就係叫做同股不同權嘅上市制度，會帶嚟咩後果咧？咁樣，亦都當中有啲咩利益瓜葛咧？